兄胆地，本愿我窗口照西游记，分你叫俺妻玉台诗阶下仇恨，不该把谭师爷剪皮，封门引了刺上发虎吧灭他，亲戚要娘娘亲娘平时舍他，忽闻要进那宫登记，也曾把面那子暗藏，要不犯寒寒不缠，要进那燕国标明，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弟，不念那你小三月改三月，小三月改三里，小三里改三十，小三十改三可，小三可改三环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可三环，永不带小包的乾坤呐，不念了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，不念那里只落得一个字巴黎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我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但臣吃菜间亲地盆寡人一要春，寡人家酒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故事有大我的名老君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搬家王，我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，念了悲臣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

桥梁水倒流，他死的子龙长山江，该是因临那关九州，长坂坡九魔头，杀的曹丁不过愁，这一般土将哪国有，还有诸葛勇气眼眸，你杀刘备不要我敬，他弟兄问的是人称罢休，若是提兵来争道，倒将那曹操这番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空将计就忘记。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进来，马刘彪大胆取人，孙家庄何野里刀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伙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仇？谈出身我家事不转丧命，待本县去擒那高道明臣，送你祭文，超度儿子们一大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也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